面前，淑女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呢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你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大家知道现在正是咱们2017北京新文艺团体展演的这么一个期间啊。这次我们请来的也是啊展演剧目话剧结伴关系剧组的导演和编剧出品人。首先介绍一下结伴关系的导演顾雷。顾雷你好。 你好，广播前面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既有听众也有观众。 是的、 没关系。 因为会和很多网友 在一体。 对。 花椒上面啊来进行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再看着大家。 对。 所以既有听众也有观众啊。 所以经常来我们电台的很多嘉宾朋友呢，突然间来我们这个直播间不是很适应。 对。 对、 还有人看啊。 还有人看。今天忘带妆了、啊。 双眼皮开没开。 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结伴关系的出品人、编剧、原著作者何旭。何旭你好。 大家好，我叫何旭。 欢迎二位啊。 这个二位今天啊，我跟他们再三嘱咐，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比较热。 对。 就把高领毛衫脱了是吧？ 偷偷把秋裤脱了。 今天呢二位来带来的这个结伴关系啊，也是咱们马上就要已经第三轮演出的这么一部话剧了。 对。 当时我看了一下二位的这个履历啊，就觉得特别惊讶。 闪着光是吗？ 不是，是都是理工男。 这么震惊啊。 真的真的，当时我就想，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下这个。 怎么就弃理从文了，什么人这么想不开啊。 就是当时我看了一下结伴关系他所这个整个的这个剧本啊，和他给我带给我的感受就是很文艺的，而且他探索了很多大家之间这种感情啊、情感的话题。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印象中，就是理工的男生呢，可能相对木讷一些，或者是这个注意力更集中在这个理工方面啊，更理性思维一些。所以说出现这样一个组合，做出这样一部话剧，让人还是很惊讶的。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原著作者，也是咱们这个编剧啊，何旭，怎么就想到弃理从文的做出这样一部作品呢？ 因为当时我在那个国外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就写过一本小说，然后回国之后，机缘巧合之下我就想写第二本小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感觉工作是对我的一个阻碍，然后就把它辞了。 就是这么任性。 别人也就顶多抱怨抱怨说工作累和不爱干，他直接说工作是一个阻碍，直接就辞了。 对， 因为当时我对自己的人生有几步规划嘛，当时正好就赶到要辞职创业那个坎儿了，正好就顺水推舟，顺着我自己的水推了工作的舟，然后就这么做了。 就这么做了。 好有勇气，好棒棒啊。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去下手呢？ 这一个说起来他就话很长。 来请说，有的是时间。 不怕长。 因为这个结伴关系，就是我写了一本小说叫结伴之家。然后它有一种理念就叫做结伴的概念。然后我在小说中设置的是，我虚拟了一栋公寓叫结伴公寓。这公寓的人群，形形色色，比如说他是一些大龄单身男女，是这个结婚几年的夫妻，是一些有了一定阅历的中年人等等。 然后他们这些人呢不分性别也无论男女，是以两两结成一对儿，然后居住在这公寓当中。这两个人可以是两个男的两个女的，或者一男一女，然后每对伴侣之间不恋爱，不发生情爱关系，也不能结婚，但是必须在公寓的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之下去彼此互帮互助。公寓整个是这样的一个族群，然后大家在这个公寓的这个规则之下去有机的运转，大概是这样一个简初步的理念。 就是这样一个结伴关系。 对， 大家就在一个屋檐下，然后不同的这个教育背景、生活背景以及自己的情感状态、婚姻状态， 对， 然后大家呢还要在一起相处。 对， 我觉得这特别像我们直播的工作状态，就确确实实像干我们这个岗位啊。 直播大楼。 对，主持人， 你是想说，其实我们两个也不熟是吗？ 就播音员、主持人，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尤其 是 搭档之间的相处的时间，包括了解的程度，相处时间真的会远超过两口子之间的相处程度。然后随着工作的 说出来都是泪啊， 真的是、啊。说出来都是泪啊，因为大把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然后可能慢慢熟悉，因为要互帮互助，因为两个人也是一个集体，要共同前进嘛。然后光工作上的交往不行，可能日常生活当中随着熟悉和了解，生活当中得是朋友才能在这个台前做好搭档。 对， 倒是还挺像这样的关系的、啊、 还真是啊。就是王哥这么一形容，我以前还没仔细想，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大办公室。 对呀、 啊、得有小一百号主持人，反正六七十位是有了，坐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很有可能今年你们两个合作一个节目，明年呢你和另外一位主持人合作一个节目，我们都为了一个节目去努力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相处啊，不同的性格的、 同一个办公室还不让谈恋爱，对不对？对对，跟这个这结伴公寓的要求也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只聊工作、 差不多。 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要求比那还要高一点。 对，还要高一点啊。所以就还是能理解这种状态的。 这是我们何旭啊对于这个结伴关系的一个理解。那我想知道顾磊导演接到这样一部戏来进行创作编排的时候，您是怎么理解这样一个结伴关系呢？ 我觉得结伴关系，当时听何旭讲完之后，何旭我们俩见面，这个何旭首先就给我普及了什么是结伴关系，然后我就特别好奇，像这么一个闷骚的人，为什么是怎么把他的那个注意力集中到这个结伴关系这件事上来的？而且是怎么提炼出来的？而且花了这么大的心思写那么长的小说，不知道每天要琢磨多少人和人之间相处的事儿 啊！我觉得 这个事儿是实际上对吧？这个事儿实际上背后的故事应该挺多的。 你很好奇当时， 对，你说他是受了什么样的刺激？然后 你来，那问问他吧。那个何旭，你受了什么样的刺激？ 聚焦到这个结伴关系， 受过刺激， 放着好好的这个恋爱关系什么的，他不谈，非要结伴。 来讲一讲你的创作源泉吧。 对，因为写完这本小说，就感觉这本小说不是我写的，就感觉实在是之前有太多的机缘巧合了。比如说我在。昆士兰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我跟我哥们儿都是单身，然后他然后我们俩一起去看日出啊，然后看萤火虫洞啊，等等海边啊等等。对，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他说哎何旭，咱俩这样凑合一辈子也行， 但是你们是纯洁的友谊。 对，完全是纯洁的友谊关系。然后我说哎还真不错。 哎，还有一点像那个雪花蜜扇的意思啊。对。 然后回国之后我就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那时候我单位有一个朋友，有个同事，他说他也想写一本小说。我说你想写什么呢？他说我不想结婚，我想跟我的闺蜜过一辈子。就是人与人为什么要结婚呢？我们有很多种关系，很多种可能性，为什么用婚姻来束缚自己呢？我感觉这也是对我的一个刺激。还有就是我在别人的口中知道了一个很特殊的女孩的故事，就是在我小说中描述了。然后她是一个具体我就不详细描述了，就是她就特别符合不婚的这种气质，然后她有很多很奇葩的故事。 不婚的气质是什么样的，给我描述一下。 比如说她从性格上吧，比如说易暴易怒，然后没有中间态。然后但这个人道德底线很高，就是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 所以他对对方的要求也会很高。 对。对，等等。然后还有就是我看了一些美剧啊，还有看了一些就是社会的调查报告，就发现社会中我们是有很多的痛点的。比如说日本社会吧。就是他大概有快接近一半的青年啊，也不结婚也不恋爱了，就过上了这种生活。 主要是结不起，我觉得对日本来说主要是结不起。 前段时间我们好像还做节目关注过这事儿，所以确确实实有一批年轻人在持现在这样一种婚姻关系， 尤其是北上广的时候，恋爱结婚成本都很高。 再就是比如说那个美国，它适龄有40%的单身人口，可以 啊，适龄结婚人口已经40%了。 我们中国有2亿左右。这数字也是很可怕的， 嗯， 所以我看了其中，有一篇调查报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城市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单身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能过得越来越好， 嗯嗯， 就是这是我们时代的社会的一个痛点， 嗯 嗯，所以我就种种机缘巧合加上我看的这些，背景吧，所以这个概念就在我就心中形成了吧。 嗯，其实刚才何旭在讲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想起了我两个同学，当然不说人姓名了，也都是各个这个， 一说就认识的那种， 就 不能说一说就认识。 但是很正常啊，就是当时啊，就是 同学们注意了 这个毕业之后，大家也经常因为刚毕业嘛，大家可能一起合租房子，一起经常有时间的时候大家聚一聚。这两个女同学啊，他们就说：“哎呀，你看我们两个这个相亲相爱的也挺好，咱们这么过一辈子吧。” 是的， 结果没过几年呢，纷纷的结婚生子，也都走上了我们传统的正规道路啊。 这个闺蜜之间的情谊就像那个塑料花嘛，这虽然是假的，但是永不凋谢， 永不凋谢 啊。 那顾导当时一个就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您来接这样一部戏呢？ 对，我觉得我对那个戏还是有点挑的 啊， 但是听了他。如此普及和特别是讲他自己的一些经历之后， 很真诚 啊，确实很真诚。 我很想听听您挑的标准呢，就是比方说，您为什么会说您自己其实是一个很挑的导演？ 几大原则， 很挑题材的， 我 是 啊， 对，很挑题材。我是觉着，戏还是要和此时此地和现在的生活有关系 啊。 哪怕是经典，也要能和现在的现实相映照上。 嗯嗯。 那现在。结伴关系虽然我们身边结伴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大家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在某个阶段都有这样的想法和需求， 嗯， 甚至在已经确定的人生轨道上好像总有那么一点不甘心或者是不想循规蹈矩的走下去， 嗯， 多多少少大家在某一刻都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实际上纳入到正常的生活轨道里好像有一些苦恼和有一些甚至有些难言之隐在里面，多多少少的有， 对， 然后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我愿意干的事儿， 就是比较可以让自己感兴趣也愿意去下功夫去做的一个作品，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拿到何老师这个剧本之后，我们俩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要重写。 啊，从根上推翻吗？ 怪不得说弄了半年的这事儿。 重写。 对，顾导很负责，没推倒重来了几次。 对 啊，这个重写的主要工作由谁来完成啊？ 一起来完成，还有一位编剧。 主要是那个何老师和另外一位编剧。 我很想知道推倒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哎。 嗯，故事推到了，概念留下了。 啊，就相当于，那不相当于重写吗？ 对，就是重写。 主旨传递的信念和价值观是没有变的。 对的， 嗯，对，整个这个故事啊，可能其实我相信在小说中，我们很多知道这个小说改编成剧本之后，都经过特别大的那种删改啊，各种改动非常非常的大。 对， 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对于原作者来讲是一个特别折磨的过程。 嗯，对我来说感觉无所谓，因为 工作我都能不要呢，何况一本呢？ 对， 就让， 因为只要概念不变啊， 嗯， 因为感觉没什么，因为之后我们还要做网剧、电影等等，然后改的越大我越高兴，因为距离拉开越远。 借尸还魂了。 那咱们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围读一下这个咱们结伴关系的其中的两个片段，也欢迎大家关注啊。到时候呢，也请这个顾导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这几个角色是怎样的，因为我们两个来读这个驾驭这个还是感觉稍微有点吃力啊。把我们每个人这个角色呀、年龄啊、性格呀、互相之间结伴的这个关系啊，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那咱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呢还是请二位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结伴关系，同时呢我们一起来围读一下其中的两个片段。 Yeah. 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怒。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的18点45分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来，再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是2017北京新文艺团体展演剧目话剧《结伴关系》剧组的导演和出品人编剧。首先介绍的是导演顾雷，顾雷你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结伴关系》的出品人编剧和原著作者何旭，何旭你好。 大家好。 哎，欢迎二位啊。 我觉得在这个唯独剧本之前啊，我们得有点事儿去跟二位请教一下。首先看看这个剧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质和类型，有助于我们一会儿唯独剧本的一个效果啊。想问一下顾导，你在打造这部话剧的时候，你想把它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气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的感觉呢？ 嗯，我是想是个混杂的气质。 乱 混杂的气质，因为它是个公寓。住进来的人呢，什么身份的都有 啊。 然后还是想和普通的观众距离近一点，不要搞得那么高冷。把大家身边的事情，大家自己情感和生活上的困惑放进来。所以从素材上让何旭和那个珍珍就两位编剧，我们又一起去采了很多现实生活里面的素材，然后把这些困惑什么的都放进来。最后的戏呢，我是很注重那个戏很好看的。所以在剧场里观众一定不会感到沉闷。 其实我们看很多舞台剧和话剧呢，很多导演在不同的类型中也在探索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话剧上它会无论是看我们很多大剧团的大戏，还是一些比较小制作的舞台剧，它都有一种在舞台上的气质。也就是它本身会带一个场在上面。同时呢，有很多导演在探索就是生活化，更生活化的语言，更生活化的肢体，更生活化的表达方式。但这两种融合的话呢，有些时候就很难把握。那这部剧我们倾向于哪方面，也看看一会儿我们往哪个方面偏。 好哦。我觉着就现在拿出来的这两个片段吧，可以是偏生活化的。 偏生活化的。 对对对。就在公寓里面，大家有那么一个何老师设想了一个叫公寓的叫什么议题。 公寓议题， 公寓议题。然后呢，在一个议题下呢，大家来交流意见， 跟家庭会议似的。 对， 对，有点像美剧。 各抒己见， 围一圈，大家纷纷就一个话题来聊一聊。 其实这就很适合拍网剧了。美剧。 谢谢给我们做广告。 那咱们这个人物角色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这几个人物，我们一会儿看怎么把握一下。 好，我说那个这里面涉及到的人物吧，一共有6个人物。林森呢，大概是40多岁，他是这个 公寓的老板， 嗯， 是他开了这个公寓， 哦， 他的经历也很复杂，在后面他可能会介绍到， 嗯， 在这个戏的里面会介绍到， 嗯， 他为什么有了结伴公寓这样的想法，和他这个人物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嗯， 然后，杨建呢是一个被文艺女，这叫什么？嗯，被女朋友逼婚的这么一个男孩 啊，被逼婚， 对，被逼婚的男孩很有活力， 嗯， 和女朋友相处的也很好，但是恰恰是被女朋友逼婚，这个到这儿来躲着来了吧？ 啊，真的跑了， 嗯，对，嗯，那柳青青呢，就是来就是逼他结婚的那个人，啊， 逼婚的， 哎，逼婚的那个人。也跟随他跑过来了，但是呢结伴的时候呢这两个人没有结在一起， 嗯， 而是和另外一对夫妻，分开的夫妻来结伴 啊，嗯，分开的夫妻是谁呢， 就是李建威和颜色 啊， 李建威呢是个实干家，应该是30多岁，事业有成，嗯，经营着这个自己的家庭， 嗯， 但是他的媳妇儿颜色呢总期望着一种想不到的自由和好处， 嗯 嗯，总想去， 反正对现在生活状态呢不是很满意。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不嫌弃李建威，嗯，但是总觉着人生应该有更广阔的天地去， 啊， 去享受 啊， 嗯，心飞走了。 对，嗯， 那拽是拽不回来的。 对对，还有一个呢叫拉拉，拉拉呢，嗯，是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 嗯， 她来这儿呢她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嗯， 啊，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嗯是戏的那个大翻转的地方，大家可以回头有机会去剧场来看我们结伴关系来得到这个， 这就有包袱了啊。那咱们第二段的时候我发现六个人全上了，咱们怎么分分角色呀，顾导给我们分一下吧。 好，我来分角色， 嗯， 因为词儿有一些是衔接上的，那个王哥就来颜色，嗯， 颜色， 哎，心飞走了呀， 对，嗯，要飞走了。然后郑老师你就李建威吧，你们就 两口子， 咱俩已经分了啊，已经分了， 没有，他俩还没有分开， 还没分呢， 还没有分开， 就是你要飞， 对，他俩在这个婚姻走到比较僵持阶段的时候呢， 嗯， 想来结伴公寓来冷冻一下婚姻， 嗯， 重新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 还有没有未来了， 速冻一下啊， 对，速冻一下， 暂时先搁置哈， 对，然后我就来林森和， 啊，结伴公寓的老板， 对，柳青青 啊，柳青青，这个逼这个是逼杨建结婚的，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 我读杨建， 对，我读杨建，嗯，然后这个郑老师要不你再来个拉拉， 好嘞， 好， 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年轻女孩， 小姑娘， 20岁，20岁上下吧， 20岁，我来20， 可以的， 我来20岁的男孩都可以进， 没有问题， 没问题，那听咱们这个顾导的口令，咱们3、2、1准备开始啊， 好，我们就进入这个第八场， 嗯。 公寓集体活动， 那咱们这个过场是由顾导就给过一下了， 好嘞， 嗯， 第八场公寓集体活动，早来的三位男士围坐在红酒屋的大餐桌前，男友女友媳妇老公成本都太高，分手离婚太痛苦，相爱相处呢又太麻烦，我算是看透了也烦透了， 我也烦透了，可荷尔蒙谁控制得住啊， 我就控制得住啊，我跟你说我这荷尔蒙早就 下降了， 收放自如了， 建威哥不许嘲笑老年人啊，都有增生肥大的一天是吧， 所以你们怎么说吧，反正别跟我谈什么爱，交朋友咱没问题，顺其自然的发生点什么咱好说好散，恋爱啊结婚啊拉倒吧，我现在就怕麻烦， 人活着他就是在一个又一个麻烦里面进进出出， 是够麻烦的，哎， 所以呀，我就说这个科技再往下发展，一定是帮大家避免麻烦的。不说长了，再过10年，真实触感的虚拟伴侣就会普遍推行。 虚拟伴侣？什么样啊？ 虚拟伴侣啊，他完全服从你呀，啊，没那么些要求。 是吗？ 你看，虚拟伴侣就是个可塑的衣服架子。你想换皮肤就换皮肤，你想换脸就换脸呢， 我想谁谁来呀， 总之吧，是你想变谁就变谁，你想到那个时候谁还结婚搞对象啊， 嗯， 是不是，当然现在技术还达不到， 还得有个过渡阶段。我认为这个过渡的阶段就是结伴儿。人需要有个伴儿嘛， 有需求 是不是？结伴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又能享受交朋友的好处，这多好啊！ 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嘛，那到了这个岁数就是这么个想法。 就算我们年少轻狂血气方刚吧，见了漂亮姑娘她就 怎么样啊？ 没什么样，人就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只留好处不要麻烦，变种法是摆设吗？ 尽量吧，尽量吧啊、嗯！这场结束，我们是直接进下一场， 直接进下一场吧。 好，第九场、嗯、第九场是公寓的六位都到齐了， 嗯， 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议题。第九场，柳青青上场遇到了杨建控制不住的怒火，杨建立刻收敛退下，柳青青看到李建威旖旎着坐在了李建威的身旁，颜色和拉拉上，李建威异样迎过去。 早上好。 你好，你跟室友处得不错呀。 比家里好。 李建威用身体挡住了颜色。 你跟柳青青呢？ 我跟他交流不多，没什么话题。 我就随口一问，你不用那么认真。 哦，严老师来了，来来来，坐这儿。 哎，谢谢。 杨建拉走了颜色。 森哥，今天聚会的主题是什么呀？ 家庭诞生了夫妻关系，政党产生了同志关系，公司产生了同事关系，现在是人类共同体的时代，就是结伴而行的结伴关系。 哎呀，能直截了当点吗？ 为什么不要小朋友？今天的主题我提的。 失陪。 坐下。公寓议题人人都要参与是吧？ 对。 好议题，很适合我们公寓。 该讨论清楚，不过应该叫为什么生孩子。 对呀，两种说法一个意思， To give birth or not to give birth, that is the question。 一群没生过孩子的人在这讨论生孩子，可笑。 你生过？ 你别逗他了行吗？ 没死过的人还一直讨论死呢。 哎呀，生和死是一样重大的议题，生不生甚至比死不死更有意义，却从来没有获得过咱相应的重视是吧？ 生孩子自己没知觉，死跟世界告别多艰难。 那死的背后是一个人的一生啊，那生的背后是无数代的生生世世。 说得好好。 好沉重啊。 人们总是这样，重视死轻视生，谈爱就是严肃的，说性就下三滥，没有发情哪来的爱情，没有生哪来的死，是不是？舍本逐末的讨论永远讨论不到那个点儿上。我们人类生物学就是从根本上。 行了行了行了，名片都有了，来吧，开始吧。 孩子小的时候最磨人，把人都磨老磨颓了。我眼看着我妈从远近闻名的美女变成了唠叨尖刻的妇女，如果没有我，她不会是现在这样。 十三四岁叛逆，甭管爸妈对她怎么好，她都恨你。我当时就离家出走过。 孩子长大了嫌弃你，嫌你不理解她，理解什么呀？都是玩剩下的。其实你们不用操心人家，人家早晚要离开你们的，瞎操心不落埋怨才怪呢。 那何必要他呢？ 是父母离孩子而去，孩子替父母活在世上。 长久来看，孩子都是祸害，我小时候就是祸害。 你现在不是啊？ 哼，我的人生意还没实现就被孩子的哭闹夺去了，可能这样下去岂不是世世代代都会活得没了意义？ 你不生孩子哪有世世代代啊？孩子也有可爱的一面啊。 对，孩子可爱就是生殖的伎俩，生命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长寿的，可以活几千年几万年，但也积累了很多问题，包袱甩不掉，不能忘了过去，不能重新开始，不能新陈代谢，所以长寿的活不过短命的，活不过能自我更新能重启再来的，也就是能生生死死的。现在的生物都有寿命，短到朝生夕死，长不过数百年， 掌控生命促使人类繁衍的并不是人本身，而是老天爷。西医讲是基因，生育本不是你的意志，而是基因通过孩子在进化，是基因逼着你赞助他的竞争力，而且无孔不入。不生你不舒服，腰酸腿疼，乳腺增生，郁结不畅。 那生了呢？ 生了只不过换另一套不舒服，因为重点不是你，而是基因自己要延长广播自己，你只不过是工具，它推着你萌动、烦躁、爱恨、穷凶极恶，干些各种伤天害理的事，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所以啊，最有力量的是人，最有力量的人性不是顺势而生，而是摆脱生物性的操纵，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我生物学家，你既然想得这么明白，为什么要来这儿啊？ 一个人呐，以为自己明白了，还是过不好自己的日子，可笑。 那我来是帮助你们想明白的。 哼，有人一直不说话呀，生孩子离他还远。 未必吧， 别毒害小孩子。 小孩子，女人在他这个年纪生仨孩子，自己喂奶，保证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哎，你多大了？ 完 完 完， 说差对。 我觉着基本上聊完这个，我觉着李建威和颜色也差不多了。 对， 这就是一看这个颜色那个状态，就是他们两个人跟李建威，最起码这两口子吧，生活理念啊，人生的追求目标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对， 就人生目标的追求这一点上，我觉得导致他们两个人可能没真的没有办法在一个。 其实有些时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会感觉是一种现状。对，在同样处在一个状态下的不同人群，他会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呢，可能积极向上，想更努力一点，得到一些自己在事业上的回报；有的人呢，很努力的经营家庭，希望把这个家庭经营的和和满满，孩子也是健康的成长。还有一些人呢，在现状中他觉得不满，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突破这个现状。这个有种种样样的，都是在同一个环境下，大家都会爆发出各种不同的一个诉求，所以这种矛盾其实很难调节，尤其它发生在夫妻二人身上的时候。一个想这样，一个想那样，一个屋檐下，你说这是怎么办？ 对，而且这个夫妻两个人一旦有了这个分歧啊， 嗯， 往往是越吵这个分歧越大， 嗯， 往往都是自己往自己的那个方向上去走， 因为 各讲各理。 吵的目的不是希望我了解你和你了解我，而是希望我战胜你或者你战胜我。 你得顺从我。 对，这里面有一个权力的争夺，所以吵出来结果不会是好的，因为谁也不肯让谁嘛，对不 对？ 对 呀、啊。因为吵的根本的目的就是有一个输赢，有一个对立面在这儿、 嗯， 所以一开始这个基调就注定了两个人好不了。 对， 看来咱俩读完这一段啊，这关系有待于商榷了。 你俩可以来结伴嘛？ 关键是我俩在办公室也是紧挨着坐。那明天肯定我 俩、 哦、 我们俩中间隔了一玻璃板， 我俩肯定是谁也不搭理谁。 明天把这玻璃板就拆成水泥墙，我告诉你。 其实你现在就感觉，就刚才这么大家这么一读一分析，觉得结伴关系有些时候好像似乎就在我们身边， 是， 但它似乎又不是按照我们这个剧情的安排来讲，似乎呢又不是适合我们所有的人群和所有的人。那何旭，你当时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它更适合一个什么样的人群呢？这种结伴关系？ 嗯，好，它适合人群其实还挺广泛的， 嗯、 因为我。突然抛出这个概念，大家感觉诶好像很新奇，其实并不是，它的基因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关系。 嗯， 比如说我们租房子在北上广等城市， 嗯， 我们就室友之间就是一种初步的初级的结伴关系， 这特常见。 对， 嗯， 然后但是就是大家没有一定的互动性，可能老死不相往来。 嗯 然后再是我们同事啊，其实也是一种关系， 嗯， 或者是恋人、夫妻、嗯，其实都有一定的结伴关系的因素存在。 嗯， 用何旭这个剧本里写的叫“亲而不密，黏而不腻”， 黏而不腻。 对， 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确确实有各种群体在不同的环境下，这种结伴关系呢都是有所体现的。 对， 尤其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因为这生活成本比较高，合租的时候是最能体现的。 对， 真的特别特别能体现。其实以前大杂院可是另外一种的那种邻里关系，其实也是相似的一种关系。 对。 那在生活中啊，其实这种新，你我觉得这种新所谓的新型的人际关系，除了我们所说的现在可能一些租房啊还有职场啊等等之外呢，有些时候也是一种我们新型的解读，就是我们发现它了，以前可能在我们身边但是没有意识到。 对， 那会不会对我们传统的一些大家的那种关系，比如说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友之间的关系、邻里之间的关系，造成一定的挑战和影响呢？ 挑战倒是不会，因为但是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之前我看那个奇葩大会，有李银河他说抛出一个观点，他说婚姻制度终将消亡。 嗯， 但是这个观点自己也补充说很极端。 嗯， 他说婚姻制度一定会存在，但是一定会比例会相对的越来越小。 嗯， 就是结伴关系可以说是对传统的关系一些补充吧。 刚 才我追问一句，刚才您说那个亲而不密和黏而不腻是对婚姻关系的形容，还 是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结伴关系是对于两个人之间关系一种新的解读，也是一种新的束缚。就是我们不能离得太近。我给几个关键词形容它的话是彼此独立、远近不嫌、冷热相知，然后也许终生相依。也许是我们三五年一两年一个过渡态。这就所谓的结伴关系。因为 其实是亲密而没有承诺嘛。 对， 甜而不蜜，黏而不腻。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形容挺到位的。你不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里，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的是希望跟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感。 没错， 这个距离感有些时候是一种安全感。 对， 当你突破这个距离的时候，我会觉得不安全， 而且会很麻烦。 王哥有吗？ 有啊，能理解啊。 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是特别特别，就现在很多年轻人和现在的这个环境下所需要的。 对， 如果说完全没有距离感的话，反正就我而言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些恐惧害怕， 就是所有的掠夺侵略不就又来了吗？就是我要占有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一切都被灌输到我的想法，我说了算，我来控制你的人生、你未来的走向、你的一切的一切。这才是让我们大家觉得恐惧的地方嘛。 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就是自我的意识越来越强，他可能对自己个体的这种保护以及自己的那种观念是更强的。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嘛。他越害怕这样的状况，他越希望对别人做出这样的事情，他越希望对别人做出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可以侵占你，我可以对你这个事情说了算，但是你不要对我这样。 往往是这样，我想独立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扭转别人的。 对，是这样，所以就导致了两个人凑在一起会出现， 而自己又意识不到这一点。 对，可怕的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改变不了，也还是这么做。 真的，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就像两个人吵架一样，都各说各理、各说各话，希望你服从他的时候，都会走入一种极端。 其实你就是他嘛。 对，好，这个我咱 王哥一下就上升了， 往我身上来啊，这事往我身上来，咱别说王哥的事儿，明天我俩回办公室再纠结这事儿去啊。这部剧其实到现在马上要上演，已经是第三轮了， 第三轮， 前两轮的演出就是观众的反响，大家这个就是圈里这些朋友和老师们评价怎么样呢？他们怎么看待这样一部作品呢？二位， 何老师说， 好，我先说，然后。观众反应还挺大的，因为在观众群，我们每次演出之后现场我都会建一两个微信群，然后大家其中有一个男孩说，我看完你们的剧，我立马就把我暗恋了几年的女神从微信里删掉了。 啊！我觉得对他或多或少可能是个解脱吧。 对， 对女神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看我们这剧起到了意义。 你看这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个位置的时空闪，其实 看到了你们俩之间那个场的这一个相互影响， 特别好。然后呢，这是一个删掉女神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就整个从剧场来看啊，就前半段男生他笑的特别多 啊， 然后半段女孩哭的特别多，就是男女反应差别很大。然后还有就是有的女孩她，大家就经历过这个年纪吧，经历过几段恋爱、几段感情，然后看我们的话剧之后，有的更清晰、更明了了，有的更不舒服了，刺激到她了。 适合婚前免疫， 是，就是，但适合婚前看，还是适合婚姻中看，还是出现婚姻问题的人看呢？ 婚姻中看，我们就不好承诺结果了。 看来还是有一定风险性的。 对，有的喜欢我们剧的一个女孩，她不敢带她的男朋友去看 啊， 看完怕分手。 这个确实是啊，有些时候看剧需谨慎，最好提前了解一下剧情和这个创作者的意图啊。最后想问一下何旭，我们接下来的演出计划和其他的安排是怎样的呢？ 好， 我们第三轮是这个11月15号到19号在龙福剧场，嗯，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结伴系列一推这个概念还会做网剧和电影，嗯，欢迎大家关注。 好， 好， 对结伴关系感兴趣的，嗯，尤其对刚才二位所抛出这个新型的一种人际关系感兴趣的朋友呢，还是那句话，婚姻这个他们不敢承诺任何事情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个上映就是我们展演期间呢，去关注一下结伴关系这部话剧。好，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锁定北京青年广播观看我们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哈。另外呢，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啊，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郑来， 哎，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陌生人告诉我错过了太多，那么多好的人为什么选我，我说告诉我答案，陌生人，事情并不好，可不包括我们，盲从的惊叫淹没了思考，仿佛要选一个人只为比我好，才让你说出答案。有一个男人总会消失在路上，有一个少年独自去远航，他的父母和爱人住在他无名的牧场，再也不会有生人去探访。总离你不远的桑树上落下，他们温饱还是饿着，失魂或惊涛，站在这儿等其他人出现，时间并不好留下孤独的我们，谁正想去探寻一个刚走红的人，的记号，让我如何同情你那陌生人，那些追寻自由的从地里长出来，谁又还在坚守眼望山川湖海，那些简单的方式本可以将你留下来，你却头也不回地走了。可不包括我。